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10。今天机动车牌限行的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中考体育涨到70分，市教委披露方案出台幕后。 本市部分高校调整寒假安排，学生可以提前离校。 铭记苦难历史，汲取前行力量。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今天举行。 纽约举行2022北京冬奥文化日活动。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首先来把目光放在北京中考体育改革。北京中考体育涨到70分是谁定的？市教委昨天披露了方案出台的幕后。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本市一年前开始广泛征集意见，考虑孩子的需求和成长特点，在义务教育阶段运动的效能，同时结合北京的天气气候、整个城市体育资源供给类型等因素进行了综合研判，最终确定整体的考核框架，入围项目分值累加起来得出了70分。 李毅透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使用已经实施多年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检查节点放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后期，给孩子们足够的积累时间。 中考体育总分70分如何计分？据了解呢，包括过程性考核与现场考试两个部分，其中现场考试满分依旧是30分，但项目由原来的8选3变为了22选4。 这其中的绝大部分项目在9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课中都已有相应的安排。李毅提醒，学生家长完全不用着急，尤其没有必要从低年级开始盲目报课外班。 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市教委也都做出了回应，例如体育考核和现场考试能补考吗？李毅透露说，体育和教育都要追求公平，但是遇到特殊考生，一定会设计补考、缓考的环节，不会让学生带病参加测试。 关于今年的初二学生明年现场考试能不能22选4，李毅表示，通过综合研判和考量，目前的初二、初三学生仍按原本的运动规律和课程安排来进行最稳妥。但在原方案现场考试的过程中，教育部门也将贯彻本次改革的新理念。 另据透露，本市将会组织召开全市首届小学生运动会。这场运动会呢，将不再是有体育特长的同学一枝独秀，除了擅长和有体育优势的孩子参与之外，更侧重整班全员参加的项目，比如说接力跑、跳绳等。 李毅表示，未来这样的方式也将在中小学更广泛的竞赛设计中得以推广和应用。 还是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城区明年1月将会启动第二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据了解，2014年以来，东城区深化义务教育综合改革，通过教育集团管理等多种模式，打破优质资源带、校际间招生壁垒，形成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机制。 此外，东城区明年将扩充义务教育学位2000个，并加快推进特殊教育学校青少年科技馆改扩建项目。 本市部分高校发布通知，调整寒假安排，其中北京大学1月7号放寒假，人民大学、北京物资学院等也都比原计划提前了1周左右。 此外，北京邮电大学、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高校也明确，学生完成本学期课程教学可以提前离校参加线上考试。 再来关注北京公务员考试。2022年度北京市各级机关公务员招录昨天进行了公共科目笔试。据了解，本次京考共有2399个职位，计划招录4266人，过审人数超过了50000人。 据了解，今年行测科目考察知识点涉及世情、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历史、科技地理等内容，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更新等纳入考题。

首届超三联赛共有21支球队参赛，奖金为600万元人民币，吸引了广东长隆、浙江捷鹰等多支队伍参赛。参赛球员中不乏高尚、李锐等征战过 CBA 联赛的球员。 第25届长春冰雪节昨晚开幕，开幕式位于长春重点打造的世界级冰雪主题乐园长春冰雪新天地。 据了解，冰雪节期间将举行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比赛、冰雪短道汽车系列拉力赛、全国学校冰雪运动竞技暨冰雪嘉年华等多项主题活动。 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美国纽约温港文化中心植物园日前举办了主题为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文化日活动，大约30幅图片向美国观众展示了北京冬奥会的场馆、比赛项目和筹备进展等。 当天的活动属于温港文化中心植物园花灯游园会的主题日活动之一。花灯游园会是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的旗舰项目，被纽约市旅游局列为冬季三大户外文化娱乐活动品牌之一。 俄罗斯防疫指挥部昨天发布数据，俄罗斯新增确诊病例接近3万例，累计确诊超过100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了289000例。 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此前曾表示，在从南非返回俄罗斯的10名乘客中，俄罗斯首次发现有2人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俄罗斯加马列亚流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金茨堡昨天表示，中心将检验卫星5疫苗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有效性。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过26亿。 北京青年报报道，2022年京考城市更新入考题。 央视网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楼市调控信号，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同时提出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新京报关注，浙江累计报告138例确诊病毒，均属于德尔塔变异株。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上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我们将会关注第10届奥林匹克峰会公告发布，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会开启全球冬季运动的新时代。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连题25个稳，中央部署2022年中国经济，专家为您解读背后含义。 40年前的今天，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从那时起，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蓬勃开展。经过40年的义务植树，北京的绿化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而随着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的创新，全民义务植树进入了怎样的新阶段？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昨天是双12，直播带货又度过一个狂欢节。一面是直播带货大火，一面是直播间翻车不断，假货横行，更有主播在直播中被警察带走。良好的网络营销环境该如何建立？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通过涉直播带货类纠纷案例，讲解该类纠纷的裁判规则与避坑救济方法。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会为您连线报道，中考体育增分，体育会成为新负担吗？北京2022冬奥会火种抵达首钢园，地铁14号线丽泽商务区剩余段建设开通情况等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临近年末，曾经一家独大的新能源主题基金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食品饮料、医药健康、金融地产轮番上涨，带动了相关主题基金的反弹。投资者如何在跨年度行情中如何配置基金，选准产业成长方向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近来，金融地产、食品饮料、医药健康股又一次崛起，相关主题基金表现又重回人们的视野。数据显示，到12月9号，近一个月来，上百只基金净值区间涨幅超过10%，其中很多是医药主题基金，还有些基金是3季度末重仓了白酒和地产、证券等金融股。相反，前期涨势更强的新能源主题基金的净值出现了一定的缩水。 从寻求长期投资机会来看，新能源是符合时代发展主题的长期成长赛道，但是今年新能源主题强势了一年，短期估值面临相对大的调整压力。从短期投资机会看，整个消费板块有结构性机会，结合年末是传统消费旺季，更多体现在以白酒为代表的食品饮料板块上。面对跨年度行情的机会，基金市场分析人士普遍看好三个方向，一个是低估的大金融行业有望迎来修复，另外是高景气的硬科技，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当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光伏、风电、氢能、储能以及半导体行业，再有就是消费升级板块。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摄氏度。今天白天天气晴好，气温依旧低迷，预计最高气温只有4摄氏度，出行应当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需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早上7点27分，降旗时间为16点50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老旧小区突然贴出3年物业费缴费通知单，居民质疑合理性。 啥服务都没有，上来就要钱，凭什么给？ 中国书店办公大楼外挂大钟停摆，工作人员回应市民关切。 大家都说，其实到那儿甭管要不要赶时间，都会抬头看一眼的。但是现在都3-4天了，那钟还是停着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丰台区大红门苗圃西里小区的居民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在的小区之前没有听说有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居民也没有缴纳过相关费用。但前段时间小区突然贴出通知，要求居民缴纳3年的物业费，这让大家十分疑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大红门苗圃西里小区位于丰台区南苑路西侧，是一个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旧小区。居民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这个小区住了几十年，从来没缴纳过物业费。但前段时间小区里突然贴了个通知，要求缴纳物业费。 我们这是一个老旧小区，一直没有物业这一说，突然呢就贴出一个告示来，缴费通知。第一，也没说为什么要出现这么一个物业公司，你是根据市里边什么文件什么条文也没有。第二呢，就直接让我们去缴费，你物业的管理范围是什么，都管什么了。 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对于缴纳物业费一事，他们都表示不理解也不接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感受到物业公司给小区带来的服务。 第一，楼道你也没扫，都是我们各家自己扫的楼道，门禁你也不弄， 打安上了，你看看连门插口都没了，就没关过。 你要既然你是有物业费，你就那你就给组织起来，你就给管理起来。 啥服务都没有，上来就要钱，凭什么给？ 我就反正不给他钱，他不给我服务，我就不给。 不少居民表示，由于不知道物业公司的存在，平时有事儿都是联系居委会。于是记者也联系了属地苗圃西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主华物业吗？这年是他们在干活，没错，给咱们他现在电话干什么活，咱们也是去肯定是找物业， 因为社区并没有说是维修啊乱七八糟的这个部门，也没有这方面人。 居委会表示，这三年首华物业一直在承担着管理小区的责任，但是关于缴费这个事情他们并不知情。 社区不知道这个事儿，说交物业费没听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发布通知的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物业一处三站，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从2018年小区原产权单位进行非经营资产移交后，小区的物业管理就由他们公司接手了。 因为原先呢，这个属于木材厂的房子，然后木材厂自己管理，然后这咱们这个里边住的都是木材厂的职工，所以说他享受这个无物业费的待遇。2018年，然后非经资产移交，木材厂把这个非经，就是说住房这部分剥离出来，然后交给首华物业管理，然后我们管理是要收费的。 针对物业所说的情况，记者也联系了北京市住建委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原来的公用住房卖给了大家，卖给大家之后，物业也同时推进了物业管理的改革，就是说非经资产移交和三公一业的移交问题，就是物业费得让我们业主自己交了，因为房子都给了个人了，产权也给你了，是不是啊？一些企业呢就把这个供水供电供暖呀，包括物业这块呢，都就逐渐的转制，就不再负担这些东西了。 记者查询到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公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指导意见显示，2016年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含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公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交由专业化企业或机构实行社会化管理。2018年底基本完成，这也证实了物业公司所说的情况。但是宋先生质疑，既然从2018年就开始移交，为何现在才通知缴费呢？ 从2018年开始算，交3年的，3年前怎么没有通知啊？谁不知道怎么回事？ 针对宋先生的疑问，物业公司回应说，他们从2018年就贴过相关通知，只是受多方因素影响，前两年并没有进行催缴。 那就是我们当时都贴了通知了，是不是有人都给撕了？还是反正我们每年都贴， 但没有交的话也没催缴吗？ 不是赶上疫情了吗？我们接手完了以后，资料还不是太完整，然后陆陆续续资料完整了以后，就赶上疫情了。今年不是那个疫情好点，我们就开始催缴了吗？ 同时，物业公司表示，他们只会定期催缴，但缴费是居民自觉行为，如果不按时缴纳物业费，所带来的影响也需要居民自己承担。 如果说您说您不想交，或者说我就不交，是吧？这是您自己决定的。最后有一天，你要需要物业配合你，说给你卖房出证明，只要说跟我沾边的，想让我们配合，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把费用交清才行。 而关于居民所说的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相关管理责任，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你不能说您住着这房子没有事儿，然后您就不交钱，那化粪池我们要不要抽，垃圾我们要不要清运， 包括我们改造做防水什么的，修这个裸脚灯，说还有一项公共部门的维护保养清理，所以肯定有很多人都知道。 那对于物业所提供的服务能否进行公示，给居民交代清楚，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不可能事无巨细说给你打一通知，我们给你贴10张纸贴一墙，不可能啊，你谁想知道他们这有电话。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一直都是群众诉求最集中的痛点难点，由物业接手本是为了让老旧小区摆脱无人管的现状，但是能否让老百姓了解物业管理改革的推进过程，感受到物业进驻后给小区带来的变化，明明白白的为物业服务买单，这也是各方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12月10号，家住虎坊桥附近的市民曹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每次骑电动车路过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中国书店大楼，都习惯看一眼建筑上的大钟，但前几天她经过时发现大钟突然不走了。 因为每次接送孩子都走这个路口嘛，然后那钟一直都是走着的。然后从那个周二开始送孩子的时候，当时应该是5点多，但是一看那表才3点多就停了。然后周五晚上在接孩子的时候，一看那个钟还是停着的。 曹女士表示，每次她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经过路口时，都看一眼大钟上的时间，这么多年慢慢就成了习惯。 我这2-3年就往那边接送孩子嘛，去那边上课，因为接送孩子现在在北京骑那个电动自行车是最方便的嘛，那肯定不方便随时看手机，就走到那路口